到哪怕冻都要命。替你冷淡了一般高兴，啦啦情人只在身边，一切多丑恶都很美丽，甜蜜都甜蜜都绵绵长夜，你躺进我的臂膀，人麻痹了，我也快乐。凌晨来电，我跟你胡乱讲，我家新思工作，绝到与谁教不知不觉，啦啦，甜蜜住在身边，一切多丑恶都很美丽，甜蜜到。惊世偏心你改写惯例，愚钝到迷乱到乐意让青春荒废，少少空间都珍贵，天空海阔不足以代替。Yeah, yeah, yeah, yeah, yeah. 这首歌来自古巨基的《两小无猜》，听这首歌有一种清清淡淡缓缓的感觉，有一种描述生命中的曾经的那种感觉，也许沉痛也许欢乐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，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唐鸿飞的一首翻唱歌曲《小镇姑娘》。 一生一世 希望的所有能够让你欢喜，我才能放心到啊。 第一首歌来自唐鸿飞演唱的《小镇姑娘》，那这个歌的原唱呢是陶喆哈，这是唐鸿飞的翻唱版本。这个歌呢有点像台湾版的那个小芳，这首歌有没有 R&B 版的小芳啊？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。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另外一首歌曲来自张卫健的《真真假假》。

歌曲，叫做《你好周杰伦》，也是他作为一个粉丝的角色来写给周杰伦的一首歌。当时这个歌推出之后，很多电台真的是热播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张国荣的《Monica》。 你以往爱我，爱我不顾一切，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。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，无言来奉献，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。真谛，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。好多谢分手，你启发了我，祈求原谅我，如情随梦去，你不要计。有衣柜，负了你错爱，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。你以往爱我，爱我不顾一切，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。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，无言来奉献，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。初生之苦将你睇低，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，祈求原谅我，如情随梦去，你不要计。你已有衣归，负了你错爱，只你梦永远藏于心底。 听到第一首歌来自张国荣演唱的 Monica， 这个歌呢一经推出哈，也是打破了之前的他那种抒情风格的演唱方式哈。那这首歌充满了青春的激情在里面，也是因为这首歌奠定了张国荣歌坛巨星的地位啊，对他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首歌曲。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张惠妹的《给我感觉》。 发了你的感觉，现在才是关键，不要再

这一首歌来自极致歌王张帝的一杯苦咖啡，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哈。它其中最经典的呢，也是在1970年的时候，印度尼西亚的时候创作的一个叫《毛毛歌》的歌曲哈，非常的有名。那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们的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音乐节目。关注99微信公众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点击听主播和我进行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，也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心情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张强的《一阵恼人的秋风》。

这首歌来自许嵩和何曼婷联合演绎的《素颜》。那这个歌呢，并不是说让你人人都要去素颜哈，都要素妆，并不是这样。那有些人呢，其实即使扔掉所有的化妆品，也回不到素颜的。他们只是在用简单的文字去表达一种思想，表达那些那些年的感情的纯洁，不仅仅是容颜，包括那个时候的时代，所有的所有都可以，都可以是素颜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。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也是年轻人的那个时候听到的一首歌，黄蓉的《爸爸妈妈》。 哦，嘿，妈妈，那天你再一次为我悄悄流下泪，你可知道他一话就伤痛滴滴落在我心扉，永远都不会忘记你看我是那难舍的眼神。我不会哦，嘿，爸爸，从小就给我最多保护那个人，你为什么总是低着头一直的抽烟不说话，这次我独自离开寻找另一种生活，听我说，让我说，我爱他，他是我心中的那只雨蝶，飞呀飞，飞到我心里面化成茧，不知道还掉落就在能将心